at a time. 做许多事情的节。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的课程，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 Hello everyoneHello. 大家别忘了我们英语 PK 台的学习口号是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大家每个同学都是欢迎的，希望你，我们也欢迎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播当中来享受这一个小时的学习时光。其实我们节目的初衷也不仅仅是为了教英语，我们还要 entertain. Yeah, we're here to make you happy. Yeah. 老师怎么这么会总结，一句话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All we want is for you to be happy. Yes, yeah. We're here to make you happy. We're here to also to make ourselves happy, but that's like 无所谓。 我们其实是要在这里为大家 make you happy. We're here to make you happy. And also, 就是你不会感觉就是时间就只是 happy, 也可以学点什么。 对， 轻松学习。 对，就要又要心情好，要开心，同时呢，他能学到点知识，就不枉费大家呢花这么中午的一个小时来收听直播了。来继续说说今天的学习。好，老友记的第八讲。今天这个情景呢是这样的 ，Joey 不是失恋了吗？他跟谁谈恋爱呢？跟菲比的姐姐。 Ursula, 对 ，Ursula。 双胞胎姐姐失恋了以后呢，这个菲比这个时候特别好，作为一个好朋友啊，他是抛弃了前嫌，抛开前嫌，他想伪装成他姐姐 Ursula 来安慰一下 Joey。 对。 同时呢，就是希望 Joey 啊，就是说，好聚好散啊，让他不要太难过。 对啊。 但是呢，他这姐俩吧，虽然长得像，但是因为对彼此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所以很快就露出了马脚。 Yeah, she's not very good at pretending to be her sister. 因为记得 Phoebe 跟她姐姐的这个人物设定是完全反的。They're completely opposite people. 对，而且他俩互相不太了解彼此。 Yeah. 平时交流也不是很多。 Yeah. 差点露馅了，幸好他反应很快哈，把那个 drunk。他给他改了意思，于是他说他喝醉了，其实他姐姐是不喝酒的， 对， 他就改的叫做爱得如痴如醉。 Yeah, I'm drunk on you. 同样一个 drunk 跟喝醉酒和 drunk on somebody 他的意思不一样了。然后呢 Joey 也就相信了，没想到呢 Joey 就最后说要给他一个 kiss。 对， 就是这临别一吻。Joey 怎么觉得都不对劲， 对，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好像不是亲过他姐姐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说 Phoebe， Phoebe 马上说 Yeah， Phoebe 就怎么了，然后就说漏了， 就说漏了。很可爱。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呢，就是她能够义无反顾的去帮助自己的朋友，操碎了心 Yeah 的这样的一种人设。好，一会儿我们来学习精彩的情景和今天的连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堂答疑了。 OK， 第一个是我们的班长 JK Wu， 他代表同学们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OK， 所以这里有四个字。OK， 第一个字三个字， 四个词。 第一个是 sophisticated。第二是 smooth。第三是 sly。 昨天才学了 sly。 对，然后最后一个是 veteran。 请问在形容人的时候啊，有什么区别吗？哪一个正式，哪一个口语，哪一个褒义，哪一个贬义，哪个能当面说，哪个只能背后说？这些词是不是都比较形容人成熟、老练和圆滑的？请问老师有没有一些细微的态度 ？OK， 我们不想得罪人。 这几个字其实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说有哪些区别呢？其实他们就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字，所以我们从第一个这个比较麻烦 ，sophisticated 这个字中文很难翻译 ，OK， 可是你要把它想成这个人，比较懂 ，OK， 然后就是不仅是懂这种这个事儿，而就是做得很简单的感觉，对他来说简单 就是当然就是这样的。所以最好的一个方式，打个比方，就是比如我们坐在那种米其林三星的那种餐厅坐下来要吃饭，然后这里呢有五个不同的那个叉子，三个不同的勺，然后三个不同的杯子，你不知道哪一道菜该用哪一个， 嗯，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就是在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环境中呢，你看到一个人就特别懂，不是装的，他就是知道什么东西该摆哪，什么东西该用，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这种礼仪都就是特别natural 的时候呢，我们就说 sophisticated、 哦、等于是 having a lot of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对， and knowing about fashion culture and other things that people think are socially important， 对，所以就是在社会上的这些是没人，一般没人能教你的， OK， 你就只能在这里泡一段时间才能把它学下来的，这种东西我们就说 he's very sophisticated， she's very sophisticated。 那用中文呢，咱们就说这个人呢，他是见多识广的、 啊、 他比较见过世面，他有些老练， 对、 嗯、 所以这个是 sophisticated。 然后后面我们有一个字叫 smooth， 那 smooth 呢就是一个人他说话口才上呢就是反应很快，很容易可以让对方就是比如感觉到舒服，然后就说的时候呢对方很容易能听得进去。 He's very smooth， She's very smooth。 谈判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是如果我可以跟你就是聊的时候呢让你感觉就是很舒服、听得进去我这边的话，那就是会说这个人 smooth。 他会不会经常多指男性呢？ Especially men、 一般就是男人聊跟女人聊天的时候，然后都说的话就是会说然后就是一般就会说 smooth， 对、这个用的比较多， 是不是、就是指这个 especially men and their behavior very polite and pleasant、but in a、 yeah. way that is often not very, very sincere、 sometimes 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可是、这个真心不真心可能就现在就比较难说，可是重点就是会说话。 好、那这个词呢我们就理解为是圆通的、八面玲珑的、说话呢讨人喜欢的、尤其是指男生、 对、 男人的行为 对，然后这个它就是好，它也是好的也是坏的，就看情况看你怎么用、 有的时候多了一点呢就过于圆滑了、少一点呢正常的时候就是圆通的和八面玲珑的， 这 很会说话的， 对，这就需要看上下文。 哎，好，这就是 smooth、 后面我们有 sly。 sly 这个字呢就是就比较负面了，Okay, 然后这个 sly 也差不多是一样的感觉，可是这个人他就是这个真不真心呢就几乎肯定是不真心的、okay, 然后会有一些小聪明的这种感觉、我们在就是我经常会发一个表情，大家在有一个这个表情，然后这个表情就是一个邪恶的那种笑，然后眼眉毛还翘起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眼睛是看着旁边的， 对，往斜眼看着你，然后这个笑得很邪恶，就是嘿嘿嘿我想做坏事儿的这种表情、这就是一个 sly 的感觉。我一看这个表情我就如何形容呢我就会写 sly、 老滑头哈，有点诡诈的 对， 稍微有些狡诈的， 对对、 acting or done in a secret or dishonest way， 对，会感觉有点就是坏坏的，然后 不真心，然后说的话这些行为上、都不可信、 often intending to trick people，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字，前三个字都不一样，对吧？都很不一样。 对，有些诡秘的、哈，有些狡诈的，老滑头。 Yeah， 那最后我们有一个词叫 veteran， 然后 veteran 就是说这个人的经验呢，针对这个事情是丰满的，就是丰富的。所以就比如其实这个词专门是说人就是当过兵，然后出来后会说他是一个 veteran。比如他打过两个 two wars， right？ 你可以说 he's a veteran of two wars。那现在呢？那你可以说他在我们这家公司已经待了十年了。我们可以说 he is a 10-year veteran。所以就是在公司里面也可以这么说。对，现在，然后就是一般就是这两种情况用的最多，在这个以外用呢也可以，可是这个就非常考验上下文。 首先它是指 a person who has been a soldier， 对 ，sailor or in a war， yeah yeah， 退伍的军人啊，老兵啊，等等， 老兵。对， 另外呢，就是专门指那种经验很丰富的人，老手。 对，老手。 Person who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in a particular area or activity。 对对。 啊， 那如果是这里你跟那个前面的 sophisticated 对比呢，就是 veteran 是比较就是专业化的。OK， 然后 sophisticated 这个是就是社会化的，就比如什么 fashion 啊，或者饭桌上的礼仪啊， 文化呀， 文化呀，对，所以就是一个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经验 ，it's very very different。 好，那这些都能当面说吗？ 这些你说 sly， 那就比较负面了。可是剩下的都 还 行，还 可以， 对，还可以。 好，好，我觉得老师这么讲解啊，真的是听上去很舒服。搞清楚这些词的意思了，又知道语境了、 Very smooth， 觉得很痛快、也讲得很 smooth、也很会讲课啊，这种问题提得很好、我们也觉得很长姿势、好，第二个问题来自维维、老师，我想请教的是发音问题、这个字母 P 啊、什么时候不发音，有没有什么规律啊，您看有的词吧、 like psychiatric、或者 psychology， 这 开头都有泼的音， 对呀、就屁在词首和词中，是不是有可能不发音呢？ No， 完全没有任何规律。然后你最好呢，就是放下这个想法。我知道你肯定就是想要有一个，怎么说啊，一个 万能的规律， 对。可是真的没有 ，I'm so sorry。OK， 我反过来，我可以这样问你啊，我可以说，就是中文我们也有，就是是也有土。这两个字唯一的区别就是上面的这个行它稍微长一点，一个短一点，那这个是不是有规律、然后这也很难说，对吧？就像未来的未，然后周末的末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一个稍微长一点，一个稍微短一点，那这是不是也有规律？最好不要用这个想法，因为你就会想要就是怎么说，就是归类一大堆就是不存在的规律。OK， 这里他们的字，他们的发音为什么不一样呢？是他们的，他们是从哪一个语言进入到对英语的？这里 C O R P S， 这里 p 的音不发音，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发音，就是 core， 然后它是一个 it's French。所以就是他来到英文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量用法语的发音发这个字，所以就发 core。那 psychiatric 为什么开头的 p 是没有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希腊语的背景，所以应该是我忘了，反正就是这些是有很多的，就是你没法就是哦这里的 p 在什么情况可以省或者不发音这类的，就没有，因为英文太多不同的语言、融进去了。 Henry 老师这样一个中文的类比了以后，突然间我们发现很多我们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已经消失无踪了。 Yeah, you guys really want, I know, 大家都是在找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方式。 对，理解理解。 对对对，可是没有。 就好像外国朋友要问你未来的未跟周末的末哪个 对高低，那是不是所有这种高低的再高一点上面的这个短一点的时候可以理解为这就你要怎么回答，然后你怎么样也知道就是没有规律的， 也是哈， 对吧？ 好 yeah， 不过无论如何吧，问问总比不问好，万一有规律呢？ Sure sure， 那你问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的。 I'm sorry。 Olivia 说，我的发音困惑是哈，记得老师以前讲过两个长得很像的小音节哈， 这个 N 的音、 一个是 N， 一个是 N 加了尾巴、 对， 那个英文当中独有的一个音节、说这发音区别的时候呢，说发 N、舌头要顶上去， 对， 而那个 N 不需要、 对， 可是我们在讲解上周那个 lengthen 发音的时候，老师又说了，你说这个带尾巴这个是后鼻音，舌根要顶上去，所以呢在发后面 th 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可小小的可的音、 对， 那麻烦问一下了，这个 N 的发音跟舌头有关吗？要顶上去吗？ OK， 我们看你怎么定义舌头吧。OK， 所以我们发一个呢 ，OK， 就是比如no 的这个呢的音，你的舌尖会顶着上颚，对吧 ？No， 好，那反过来，比如我们发一个嗯的这个音，这个嗯结尾的嗯的音呢，是要求你的舌头后部分稍微有一点动作，要么是使劲一点，要么是顶上去一点。怎么样都肯定是就是喉咙那块是需要有一点动作你才能发一个嗯嗯的音出来，也许你没有注意到， 可是你发一个嗯的音呢，就是你的舌根的部分那个位置呢有一个动作在封住气流，只能从鼻腔出来而不会从口腔出来。嗯，这两个鼻音呢 N 第一个的 N 呢就是舌尖顶上颚，那然后这样封住我们的气流让它从鼻腔出来，然后这个后鼻音的这个嗯的这个嗯，也就是靠后一点，是一个舌根的一个动作。这个音封住的时候呢嗯，比如 lang， 这个时候如果我想要再从口腔就是刻意的送一点气出来呢，这个就会被这个封住的动作呢就会爆 OK， 因为它本来是顶住这个气流让它从鼻腔出来，现在我从口腔就是稍微用力一点的送出来，它就会爆一个咳的音 length， 咳咳，就是 length， 有一点咳咳的这个音会出现，因为咳的音就是怎么发的，所以就是是一个舌尖舌根或者舌根再往后一点的那块肉， 嗯 ，OK， 才能发一个后鼻音，嗯， 哦，这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发音基础的一个小音节，正好就是这个音 ，Yeah Yeah， 就是这个，嗯， 一会儿我们会遇到什么 hanging out， 对， 这个 hang out， 嗯， 好，我们在一会儿当中我们去详细的解答一下， 嗯， 啊，教大家这个音到底应该怎么读，把它读会了。 嗯嗯， 其实我们所有讲解这些音都是以前啊在新牌音标课程当中讲过的，不过是要带领大家一起重复重复再重复罢了。 嗯 ，Yeah，I mean， 就是这些，就是需要慢慢的琢磨琢磨， 琢磨琢磨， yeah. 然后要找找规律， 嗯， 多听听，多练练。 嗯， 好了，问题解答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情景了。 嗯， 菲比假扮姐姐 Ursula， 嗯， 安慰 Joey， 最后呢被 Joey 给发现了。 Yeah, you know,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what I said under the bridge.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I'm so drunk. You don't drink. That's right, I don't. But I was drunk on you. Urs. But okay, yeah, so it's not going to work. Why? Is it because I'm friends with Phoebe? If it was,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No, I couldn't do that. Then yeah, it's because of Phoebe. So, you know, it's either her or me. Then I'm sorry.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be really, really hard to get over. I know.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just because we're breaking up or what.You have never looked so beautiful. Really? Thieves? Yeah. 哎，这一段呢语速不快， 嗯嗯， 因为毕竟是一个什么呀说心事的。 Yeah, they're a bit, you know, 他们自己也不太确定要如何表达心里的感受，所以他们都说的比较慢一点，然后也比较简单一点，可是是非常有感觉的。 是，正好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啊。之前一些还比较快速， 那、yeah. 今天这个真是语速放慢了。 嗯嗯。 好，一开始啊，这个。Joey 在那儿好像很忧伤的，好像扯着那个花儿之类的，有点像 这个。哎，这个中文里面有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 "He loves me, he loves me not" 的这个动作。 没有啊，你给我们讲讲啊。 哦，哇 ，OK， 所以就是，小时候呢，男生女生啊，可能就会拿一朵花，然后一朵花上有这个 flower petals， 对，然后你就会开始，你就会掰一个下来，然后就说他爱我，然后就扔，然后再掰一个。他不爱我 ，He loves me not， 然后再扔，然后就一直这样 ，He loves me，He loves me not，He loves me，He loves me not， 最后的这一个呢，就是他到底爱不爱你？ 哦、 oh. ，对，所以 Joey 就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其实还挺搞笑的，就是一个大男人还在玩这个小女孩的游戏，然后因为就是他有一点伤心嘛， 花瓣算命， 对，所以他就在花瓣算命，对，就是到底就是 Ursula 爱不爱我， 所以他还挺伤心的， 嗯，对他还是有点伤心，或者他就是无聊在那边玩，然后可是就是有这种感觉 ，you know， 然后yeah， who knows， 这个时候菲比假扮的姐姐就走进来了， 哦，对对，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聊这个问题，然后那个Joey 还说，哎，那天晚上在桥底下你说的话怎么样呢？就是 然后菲比就、 啊、我给你打电话，我怎么也找不到你、啊、到底是怎么了呢？ 对，然后菲比就回答，他说 Yeah, you know,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What I said under the bridge. 大家注意，菲比之所以要假扮姐姐去找他，其实就是想让 Joey 怎么样啊，让他死心了。 对，可以，然后不要心就是不舒服，就是英文我们有一个词叫 closure。closure 呢，就是感觉这事儿结束了，对吧？所以就是有一个 close， 有一个结尾，所以就是菲比是想要 she wants to give Joey closure， 对吧？就是让他觉得这事儿呢。过去就结束了，过去了。 对， 因为一个人你跟他特别好，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不接你电话，然后消失了，你可能一辈子都放不下这事儿。有时候晚上就会醒过来，然后就做个噩梦什么这类的，然后再想 What happened， 对吧？所以 Phoebe she's trying to give him some closure。 哎呀，有些人的真实的经验啊，怎么这么详细啊？ 对啊，就是 I don't know what I did， 是不是因为我吃完泡面没有洗碗然后你已经跟我说了有十来遍了，然后每一次都忘记，然后在最后是你洗。可是如果这真的是一个问题，你可以就跟我说一次，你不用就突然间消失啊。 所以你真的觉得他离开你是因为你没有洗泡面碗的问题吗？ 有可能，所以我才做广播嘛，就是因为就是有一天 可以让那个人 听到。I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but I'm sorry I didn't wash the 泡面碗. All right. 男生为什么都是这么后知后觉？我觉得男生真的很不懂女生。 因为当时就只想吃泡面嘛，吃完泡面想玩游戏。 你的逻辑不对，你觉得？看，你觉得是因为泡面的问题他离开你是吗？ Right. 后面同学们都听到了吗？ Yeah. 他后面说的是什么？他要玩游戏。 No, it's.It, 才刚买的 it was a new game and it had just come out. 男生需要 education 我觉得真的，我深深的觉得男生需要 education。 不，他们对自己很不明白，他们对女生也很不明白。 Yeah, well, at least give me some closure. Don't just ghost me and disappear. 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 ghost. Ghost 就是鬼的 ghost， 鬼、 可以当一个动词现在。所以就比如别人就是不什么话都不说就消失了，然后就我就可以说 Yeah, she ghosted me. 然后我也可以说 I wish I had some closure. 所以现在就是口语中有这个 ghost 作为一个动词，然后也有 closure 这个名词都用的挺多的，因为看起来很多的现代男人都是遇见到这种问题 啊、哦。这个咱们以后得好好说说这事儿哈、uh-huh. 怎么就突然不见了？ 没有什么怎么 I don't know, man. 是啊，肯定是有原因的。 Probably, 凡事肯定有原因，怎么就没有原因了？ I don't know, maybe it was the 泡面。Anyway. 好，我们把梗先留在这儿，咱先说这个。 对。 说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所以说你应该忘记我在桥下说的那些话。 对，他就说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what I said under the bridge.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哎 ,talking crazy 的意思就是胡言乱语、乱说。 对。 好。 这个语法实际上呢，严格来说应该是错的，可是口语用的很多。OK, I was talking crazy, you're talking crazy. 然后他就说啊，我那天晚上有一点不正常 ，right? I was crazy. 然后他就说 I was so drunk. 好，第二句话就是说我喝醉了。 对对，所以我说的话都不可靠 ，right?、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I was so drunk. 其实也就是找个借口吧。 对， 这么说吧。 对，所以这里也是我们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句型，要练这个常用的句型的连读 ，OK？ 所以这里 you should， 大家注意的的音呢，我们会省略 ，OK？ You should just 的特呢也省略 ，you should just forget 跟 about 要连读，然后 about forget 的特我们要浊化。所以就变成 forget about OK forget about 后面呢我们就带一个 it 吧，因为这个句子有点长，我们就把它变成 about it， 那这里呢就变成 about it OK about it 就变成 about it。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因为这个也很常见，就是这事儿你就忘了吧、你就放下吧。 对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你应该忘了，你应该放下。好，这句话的连读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点。 It's okay， 比较中规中矩了。 后面的这个 forget about it 就是连读会非常的连贯 ，OK， 然后这个语速会比较快，语速。 好，第二句连读紧接着它就是那个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这里 I was talking， 你看就是它剧本里面写的是结尾的 G 这个字母就省了， 没了， 然后用一个单音好，因为它就是在模仿就是演员的这个发音是什么呢？它用了一个变音技巧。 I was talking king 的这个音节它发成 can，OK， 所以这个 in 就变成 n 了，这里就把一个后鼻音变成一个顶舌尖的这个 n 的鼻音。 Talking， I was talking， I was talking can， OK，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that 的特省略， that night， night 的特也省略， that night， that night，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OK， 哎，这句话也没有什么难度， 嗯， 因为都是以前学过的知识点。 Yeah， 就是一直不停的重复， 因为它十分的常用。 Yeah，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说流利点， 嗯， 这不就是为了武装你们的日常谈话嘛， 嗯， 为你们操碎了心。 对，然后如果我们有学生觉得这个太简单了，这两个句子，那你能不能就是连发？因为这两句话可以连说的，你可以说、oh,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你应该忘了，因为 我其实就是胡言乱语。 对， 好， 对吧？ 对的，可以联系一块说。当然，这种话好像说的， 也不是借口， 也不是借口。 他说我那天晚上喝多了 ，right？ 然后 Joey 就说 You don't drink， 你不喝酒。 他马上就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了。 对啊，可是你不喝酒啊？ 你不喝酒啊？你从来不喝酒。他这里用的 don't 表示一种日常的习惯。 对，然后这也就是一个我们经常会问对方，就是比如哎，你能吃素吗？你吃荤吗？或者你喝酒吗？你能吃辣吗？对吧？就是不确定对方能不能，对吧？那英文我们经常就说 Do you drink？ 或者 Do you eat meat？Right， 就是你吃肉吗？就是 Do you eat fruit？ Do you eat mangoes？ 有一些会、对吧、所以就是经常会问，就是对方 Do you eat spicy food？ 然后 I don't eat spicy food。 问别人的一些口味啊、饮食啊、一些日常的习惯的时候，我们都用 Do you？ 对，然后这里呢 ，You don't drink， 这就是你知道别人是不喝酒的、然后 Phoebe 就他。完全不了解他姐姐，他都不知道这事儿。 他俩是这姐妹是真的不了解，老死不相往来。 Yeah， Phoebe 就 Oh， that's right， I don't， but I was drunk on you、 这个时候马上就开始在找补了哈。 对， 就在开始想，哎呀，怎么圆过去？怎么圆过去？ 对 啊，他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说 Phoebe is not very smooth。 对，他这个时候就不是很圆滑了，没有什么。表演经验，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变成 I was drunk on you， 别人可以讽刺他一句，就说 smooth，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所以这个就是 smooth 这个字呢是这么用的， 明白了，说666， 666， 这话说的666 yeah. 好 ，drunk on somebody 什么意思啊？ Yeah. 就是对某人，很着迷， 对，着迷到你有一点晕了， 一点如痴如醉的地步了。 Yeah， 他说那是因为我对你已经爱得如痴如醉了。 对， 他马上把话这么一圆回来。 嗯哼， 好，这个话交给大家吧。 Yeah， 怎么着也算是一句甜言蜜语。 Yeah， 生活中看着办吧，啊， 可以 看着用吧。 可以。那如果我们要模仿 Phoebe 当时的说法呢？大家注意，他说的是 I was drunk on you， 他这里顿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后面接一段，就是弥补他前面说的话。I was drunk on you， 有一点稍微犹豫，顿了一下，然后就没有连读。可是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连读，会发成 drunk on， OK， 所以这就看你。所以这里 drunk on 的这个 n 呢，大家注意舌尖顶上颚 on you， 然后直接连读进去 you on you， drunk on you， I was drunk。On you， OK， 就那么简单。 读好哦，不是 on you、 对，然后注意不要发成 on， OK， 没有任何后鼻音 on on 的这个音应该出现的， OK。 On you， yeah, on you， 对，顶舌尖 on you。 Was drunk on you， 对 ，I was drunk on you。然后这里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drunk， 你发。嗯的时候 drunk， 你爆一个磕的时候呢，注意一下，你舌头应该不需要任何动作，就可以直接从爆进一个磕。drunk， 对不对 drunk 这个嗯的这个嘴型跟科和哥的嘴型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你发嗯的时候呢，你是声音从鼻腔出来，然后发科和哥的时候呢，是你的这个动作呢从口腔爆出来，把这个舌根的这个顶上去的动作给爆了。 drunk 对不对？ drunk 你不需要再动一下舌头从嗯才能发一个科的音。 哎，第一次出现了嗯这个音了啊。 对，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了回答我们 Olivia 同学问这个 lengthen 为什么会就是说到舌根，你这里发 drunk 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感受到嗯的音，就是需要舌根往上的。 好、嗯、继续往下看台词哈。菲比就说， 他就说 OK yeah so it's not gonna work， 这句话生活中用的也很多 对， 就是什么事情行不通， 对，行不通， 不行的， 嗯嗯 嗯，就说这种关系是没有结果的。 对，然后 It's not gonna work， 这个 Joey 就很委屈，他很可怜，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 Why is it because I'm friends with Phoebe？ 好，你看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Yeah， 他自己找了个理由。你看看 Phoebe 本来还说我不知道找什么理由呢， 对， 他自己就说哎呀，是不是因为我是 Phoebe 的朋友啊？ 难道是因为我是 Phoebe 的朋友的这个原因吗？ 是因为我是你妹妹的朋友的原因吗？ 对、啊、 你很介意吗？ 对，然后 Phoebe 就 马上顺势就接过去了， 他就说 If it was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哎，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你愿意就此不再和他往来吗？ 嗯， Stop hanging out with somebody。 对， 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句话。 OK， 这个是比较难的。 OK， 然后也就是这个嗯后鼻音的这个最 high level 的一个连读。 OK， 所以首先我们 would 跟 you 发 would you。 OK， 有一个 j 的音直接连发过去变音了。 would you stop 的这个 t 我们浊化为的 stopOK， 然后 stop 的这个 p 跟 hang 的这个 h 的音连发的时候呢，你听不到一个 hang， 你就只能听到 stop hang stop hang stop hang， 这个 p 的音会连读到 h stop hanging， 然后这个的音呢就几乎听不见了。 OK， 所以开头 would you stop hang 四个音节大家多注意。 OK， 这是有难度的。 would you stop hang OK，后面更难 hang 跟 in， 大家注意有一个 hanging 的一个连读，这是一个后鼻音 hang 再连到 ing， 而不是 hanging hanging， 不是 hang 顿 in， 而是连读过去 hanging， 所以 hang 的这个 ng 会推下一个 ing， hanging结尾也是一个最结尾的 hanging 的这个嗯也是一个后鼻音，然后它得连读到 out， 所以这一段 hanging out hanging out 所有的鼻音都是靠后鼻音的，大家练这一段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动舌尖，它只是后鼻音连读 hanging out， 然后 out 的特省略Hanging out with her， with her 呢？ with her， with her， H 的音又省略了，跟前面 stop hanging 是一样的概念。 这样， 嗯， 咱们大家现在啊，别光只是听， 嗯， 咱们所有的人都把嘴动起来， 好， 跟着老师呢读一读，就这三个音， 嗯， 就是这个， 嗯 ，hanging out，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多读个几遍， 嗯， 来 ，hanging out，hanging out，good。 Hanging out. Hanging out. Good. Hanging out. Hanging out.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Good.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Yeah, that's really good.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呢，从中间的 hanging out多练习几遍，再加前部分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然后中间这个顿呢就是尽量就是连贯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再加结尾的 with her。 好，这是今天要掌握的一个重点。 嗯、 hanging out，、 嗯、 或者是 panging out， 对 ，panging out，panging out， 对，大家练这段慢一点来，注意到元音的细节，元音都得发出来。Okay? 对，好、嗯，就是这句话啊， 嗯、 尤其句这句当中的重点就是 panging out， 对 ，stop hanging out， 而且这个短语也很好， 嗯、 就是 hang out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一块儿待着。 嗯对， 一块儿出去，一块儿玩 儿，嗯 一块儿处在一起， 对，或者就是一起吃饭都有可能，反正就是跟他花时间， 花时间待在一起，嗯、 对， 啊，就是花时间待一块儿的意思， 嗯嗯嗯， 没有什么别的什么奇奇怪怪的哈 ，Yeah， 好，就是说，那你能不能不要再跟他往来呢？ 对 ，Joey 就说 ，No， I couldn't do that。 他几乎是立即马上， 嗯。 就说不行不行，我可办不到这一点。 是个好好朋友。然后 Phoebe 呢扮演 Ursula 就说 then yes, it's because of Phoebe。 好，他一听，哎，这不正好吗？ 对啊， 他都这么说了，那我就说，我顺势我就说，对， 那就是 就是因为 Phoebe 的原因。 对， 咱们俩不可能在一起。 对，然后他就说 ，So you know, it's either her or me。 所以喽，你也知道了，要么选他，要么选我。 对， 这个短语还挺有趣。 对对，这个就是 Either or， 对 ，it's either him or me，it's either her or me， 一般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要么他，要么我，你选。 either A or B， 对， 要么要么， 要么要么， 对呀、啊，所以说 Joey， 那你选啊。 嗯，然后 Joey 就 then I'm sorry。 你看他马上做出了选择，他不可能放弃朋友的，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对他来说，友谊始终是第一位的、嗯，而且是最重要的。 对，然后他就转头坐下来了，然后就特别 sad。Very sad. Very sad. 对，然后Phoebe 就过来，然后就想要安慰他嘛，然后就说 ，You know, you're gonna be really, really hard to get over. 关键是这个 get over 是走过去，是不是？跨过去，是不是？ 对，所以比如我们会说一个 get over here， 好吗 ？Get over here 就是过来这边。Okay, very, very 口语，非常口语的一个 到这边来。 对，可是 get over 什么东西呢 ？Get over it 就是这事儿你得放下，你得忘记这事儿。Okay, 你不要整天都一直想着这个，就是已经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翻章了。你一定要 get over it. Okay,、 哦、 那 get over 一个人呢，就是失恋后呢，想要把这个人给就是给忘了。你的朋友老劝你啊，就找下一个吧，找下一个就可以 get over 前面的那一个。所以这里呢 ，Phoebe 就在给他说，会很难忘记你的，因为你这么优秀，你这么好 ，OK， 你这么完美，你又帅，你怎么样怎么样 ？You're gonna be really hard to get over。 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很难忘记你，是吧？ 对对，然后就是在夸奖对方，可是不是那种发好人卡的那种。 夸奖 对，而就是我没有你以后我会很难受，因为你这么优秀，嗯， 或者说其实你值得更好的， 对我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他更是一个这方面的，而不是啊你是一个好人，你以后肯定怎么样就怎么样，你 you know， 而说就是我肯定是很难能忘记你的， 哦，嗯、还这么客气哈， yeah. 还这么礼貌，真是不容易。 Well, I mean， 他就是想要 you know 安慰他， 安慰嘛， 就说对方说其实你挺好的， 对，然后就会就说 I know， 我知道，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还不谦虚， 谁都会觉得很难 get over 我啊！ 我就是这么强大啊 ！I'm just that good. I'm so awesome. I'm amazing. 但是他又说，我不明白 ，I don't know. I just thought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just because we're breaking up or what, but you have never looked so beautiful. Smooth. 会说话， 会说话。 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要分手了，这个节骨眼上还是什么原因？ 嗯， 你看起来格外的漂亮。 对 ，You have never looked so beautiful。然后 Phoebe 呢，就直接就暖死了他，他就已经快融化了。你看他表情，他就 really 傻了，已经 对傻了， 大脑停止了思考。 对 ，or 什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的这个。说、oh, You never look so beautiful、 嗯、 你从来没有看就是看着你特别漂亮、 嗯嗯、Phoebe 就真的吗 Really 然后 他们就忘情的来了一个临别之吻。 对，这里也挺重要的，还有另一个点，就是因为 Phoebe 总是输给他姐姐， 对吧？总是一切的都是他姐姐，就是抢他的，然后占用他的，然后 比他厉害， 比他厉害，比他好，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刻 ，Joey 说的这一句话呢，就是说 Phoebe 比他姐姐美，因为他说的一句 "You have never looked so beautiful"， 对吧？所以就是你从来没有这么美过。那也就是说明 Phoebe 你比你姐姐我以前见过的都美，对吧？所以 Phoebe 就是有双重的一个，所以你看他表情都有一点。啊，还挺好的 ，you know， 他还挺爽的， 终于赢了一次， 对，赢了一次，比我姐好，你看吧。 然后就沉浸在那儿， 然后就 半天说不出话， 对，就亲了他，然后他都没反应，因为 他沉浸在这个话里， 对对，然后亲完后呢 ，Joey 就发现好像不太对， 怎么那个感觉不一样 啊， 质感不一样， 他就说 Phoebe's。 马上菲比就说 ：“Yeah， 然后因为他就是双重的 ，you know， 他刚那句话已经震了他一次，然后又亲了他，又震了第二次，然后他已经在那边晕了， 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已在戏中了。 She's drunk， 然后他就反应不过来，他就 Yeah， 然后就哦， 下意识的就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对，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对 是吧？”心好，但是没怎么演好，但是呢，出来了效果出来了 ，Yeah， 是吧 ？Yeah， 啊，他挺逗的，终于一次强过他姐了 ，Yeah， 所以大家看，其实很多时候啊，人才谈恋爱的时候，其实爱的是自己，你发现了吗？ 对对 ，All we want is to love ourselves and to eat 泡面 without people yelling at you。 那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Henry 可能不知道自己生活中出现过这么大的事件，自己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I mean, it could be the 泡面, or it could be that, you know, I didn't call her for a week straight because I was busy playing video games. 从你内心讲，你觉得你了不了解女孩？ Totally don't understand. 对不对？那就对了吗？那人家离开你，那毫无，没有任何的奇怪吗？ Yeah, totally, sure. But I want my socks back. She took one of my socks with her, and they're really nice socks.She wore them out one day. 哎，想把那穿走的袜子要回来。 Yeah. 你瞧瞧你这个，那以后你还得让人家把房还给你呢。 Yeah. No. But let's start with the socks. I want my socks back. They're really nice socks. 哎呀，只能说。 They're winter socks. 只能说你就是典型的这直男思维。直男思维。 I can't. 我演不下去。 直男怎么能获得幸福啊？同学们给了 Henry 老师支支招。 Yeah. 直男怎么能够获得幸福 ？But you guys have to. 这是一个社会性的议题。 You need to teach me in English because my Chinese is not that good. 真的，这真是一个社会性的议题。 Yeah. I don't understand women even in English. So if you use Chinese to explain to me, then I'll just be even more confused. 无论英文、中文解释 ，Henry 老师都不太懂得女孩。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我觉得你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成长。 You know what? I also don't understand men.I'm not good at understanding people. 同性你也不了解。 Like, just people. I'm not very good at understanding people. 人都不了解。 Yeah. 你觉得了解自己吗？了解。 Maybe. Yeah. I don't know. No. I don't. 你看一个小小的 Phoebe 的桥段，竟然引出了 Henry 老师自己的上心事。 Yeah. Yeah. 他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生活中一个女孩怎么就凭空就消失了。 I don't know, understand anything. 一个明明自己爱你的人怎么就凭空消失了 我只会教英语 想一想 That's all I can do. 自己做过了什么事情 Yeah、 是不是 Yeah、 光翻白眼是没用的大家到时候这样吧我们找个时间有空、大家跟 Henry 老师探讨 Yeah, you guys explain to me everything I'm doing wrong 又想起了这伤心事情凡事事出必有因学习嘛成长嘛是不是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连读给我们做一下示范啊有时间这么快啊、咱们又要该听听原文了 Yeah, let's listen to that first 那还是先读吧 OK, sure 好我们今天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第二句我们来两次吧我们来一个慢的一个快的 好的 第一句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第二句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第三句 I was drunk on you I was drunk on you 最后一句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Okay, 就四句话而已。 好嘞，我们来听听情景。 嗯嗯。 You know,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what I said under the bridge.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I'm so drunk. You don't drink. That's right, I don't. But I was drunk on you. Nurse. But okay, yeah, so it's not going to work. Why? Is it because I'm friends with Phoebe? If it was,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No. No, I couldn't do that. Then yeah, it's because of Phoebe. So, you know, it's either her or me. Then I'm sorry.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be really, really hard to get over. I know.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just because we're breaking up or what, but you have never looked so beautiful. Really? Yeah. 可爱的菲比哈，三句话，三句夸奖现原形。 Yeah. 真的很可爱。 Yeah. 好，来吧，我们来开始检查一下上周的连读了哈。 OK. 哎，今儿的规矩啊，从今以后哈，转发《当期老友记》的微信推送到朋友圈，我们给你安排优先就赢的机会。 嗯哼。OK. 第一句是。 我们的第一句是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第二句 It was a plan.第三句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最后一句 You've just got to figure at some point 好了第一位同学是 Warmer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这个不错 Figured out 注意别加 down、有一点鼻音在内把它去掉、okay? 一片云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这个不错、需要更就是连贯一点现在有一点一字一顿、 雪莱 JackGi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Okay, cow, 你结尾加一个 n 的音了，就是不知不觉带了一些鼻音。Cow, cow, 只是一个嘴唇的动作而已。 Carrie,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Okay, 不错。Orthodontist 这个稍微嘴巴放松一点，你现在发成 t, tist. Okay. 博洋 It was a plan. Okay, 这个 it.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要 it was, it was, it was. Hoodie,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Okay, figure, 舌根别太高，是 fe 不是 fi。 哎，程细菌 you've just gotta figure out some point. Okay, 结尾是 point, 有一个 e 的音，你现在发的是 pon。然后这是完全另一个字 OK 所以这里破一要划到一个一的音 OK 少读了个音哦、Sun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OK 注意 everything 别发成心舌尖要碰上齿 Everything 星空 You've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OK You just gotta 这里 just 你发成 justa没有撒 ，OK， just 就可以了、，OK。 小屋鸟巢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这个 OK， 可是就是能再来一次吗？ 再听一遍啊！ 等等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OK， 其实这个连的还不错，然后发音不错，注意一下 everything 这里 th 的音，舌尖贴着上齿 ，OK， 刚刚发成 everything 的感觉。 哦，稍微注意一下，凡事用恒心。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OK， every 嘴唇要分开 ，every 发 e， 不是 ever。OK， 现在就只有一个 v 的音，我们要有一个 e。OK， Lenny， it was a plan。 Plan, a 的音，嘴巴再张开一点。Plan, XA. You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不错，这个特别好。Point 的这个滑动呢，您注意一下，别发成 point 的。OK， 放松，滑动，稍微缓慢一点，太极一点啊。Point 的。 紫水晶。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Everything 的这个 a 嘴巴张开，你发成 e。Every OK， 就嘴巴太小了，应该是 every。 好，潮。 Jack give up cow. I give up an orthodontist. Orthodontist， 嘴巴张开 ，da。Jack 的 a 嘴巴张开，你现在所有的元音的发音嘴巴都偏小了。 嗯嗯，还读成 dentist 了。 对 啊，天平。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嗯 ，doubt 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好啊。 嗯。 It was a plan. 完美。 棒棒的， 特别好听。嗯 ，Maggie。 Jack give up a cow. I give up an orthodontist. Don 嘴巴要张开，刚刚发成 Dan。OK， 然后 Jack 嘴巴也要张开，发成了 J。OK。 茶花 tea flower. Jack give up a cow. I give up an orthodontist. OK， Jack gave up 放松，你现在所有的音都爆得太重了，累死你了。OK， give up 的这个 g。放松 ，give up， 你发音是对的，你只需要控制力度，收回一点就行了。 啊 ，Joey 旺旺 ，Don give up a cow， I give up an orthodontist。 嗯 ，dentist， 嘴巴张开，你发成 dentist。Jack 的这个结尾呢，舌尖顶上颚，封住气流，而不是导致鼻音，你发成 Jan， 我们要 Jack， OK、 平凡之路 ，You've just got to figure at some point。 Okay, this is really good. 虽然有点快，但是老师说还可以。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嗯。 好，加油哦，继续加油啊！ Yeah. 来，下一位同学是 Brugas. You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Okay, you 别发成 you. Okay, just 这里要爆一点，你刚刚有点 usus， 有点 us， 两个 z 的音的感觉。 可以了，郭。 You've just got to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Point 这个一的音，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发出来。Point, OK。如果发成 porn， 对方会听成别的字 ，OK。然后有一点就是不好 ，OK。一定要把这个一的音发出来。 记得啊，素子。 It was a plan. OK， 有一点不清楚，可是感觉发音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同学们尽量要读清楚。你读完以后自己还得再听一遍， 得听一下吧， 是吧？万一你有的前后没卡上呢，或者是前面空白留太多了呢？注意发的语音一定要是比较符合规范的。 Yeah， or 我就说那差不多。 对呀、所以老师也听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露西亚 ，You've just got to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不错 ，it's all 结尾的 l 的音没听见，你发的好像是 all。OK， 你动了嘴唇，要顶舌尖。OK。 嘟嘟 You've just got to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OK 你有一些音会多加一点比如 You've just 这个 V 你会发成 You've V Come together 你发成 Come 所以就有一些或者 V 你都会结尾加一个 U 或者 A 的音放松 OK 不要加那些的 OK、 是稍微多加了一点点 对 是吧是在连读的过程中导致的吗 对就是比如你听一下 Come togetherCome together， 你们听到区别？就一个听起来就是比较着急，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又塞了一个音节进去了 ，come to， come to， come to， come to，、对吧？或前面有 you've just， you've just， you've just， you've just， 你们听到就是对的，可是也有一点就多了一点东西，这是因为你的 v 或者的音呢，你就会多一点 you v v v 这样 mu 的这个音。 这不是母语老师还听不出来呢啊！多亏多谢 Henry 老师的详细的纠正。陈 ，You've just gonna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Okay, it's all gonna 不要发成 it's all, it's all 要连读过去。Okay, 追梦天使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Figure 不是 fig. Okay, 你要走流程，把所有的音发出来。Figured out 不是 figured out.Okay. 下次要注意语音更加清晰一些 对对放松然后都发出来 figure、okay? Linda It was a plan、 这个挺好的 It was really good 听起来有点沮丧的样子 哎，是吧我觉得他挺开心的呀、来听听 再听一下 Jack give up a cow、I give up an orthodontist 先纠正这位、 ortho 不要不知不觉加儿化音 ortho Okay. 这是我们的 Lucy 同学、刚才那位是谁来着追梦天使、 yeah. 听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